晚上这里的车子十分少，他们走出火车站后好不容易拦了一辆面包车，看上去是运货用的。白毅掏出50块告诉了他地址，让他带他们去目的地。司机满口答应，一口当地人乡音的说这里没有自己不熟悉的地方。司机接过钱的时候，安宗发现他的手特别黑，像是浸泡过什么东西一样。他的脸很瘦，脸颊旁边的咬肌特别发达，一笑脸上的肉皱成几块疙瘩，整个就像是被拉扯的橡皮面具。他笑着让安宗和白毅上了面包车，一股辛辣冲鼻的味道把安宗呛得涕泪横流。四周一看，车上放着好几坛子酸泡椒和好几袋干辣椒，原来这是一辆运辣椒和调味料的车。这里的人都很能吃辣，所以司机对那些味道已经习以为常。安宗不停地擦眼泪，眼睛一下子就模糊了。司机看他这个样子，嘿嘿地笑着说： 嘿嘿，外地来的吧，到这里一定要吃椒包糯米酸辣子。 看来他应该搭过很多游客，介绍的语气和导游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连内容都差不多。安宗只是点头，避免张嘴，否则那股酸辣的味道就直冲喉咙。白毅在旁边也有些吃不消，不过他比较能够接受辣，和满脸眼泪的安宗比起来正常很多。白毅一直没有说话，盯着几个蛇皮袋看。这辆车脏得要命，玻璃都是糊的，车垫子黑的感觉好几年都没有洗了。安宗想要开窗户把这股味道吹掉一些，但司机却阻止安宗。 哎，小兄弟，别开窗户，免得把晦气引来。现在我们走的是以前赶尸人专门走的一条道。 安宗难受地把手放回来，吸着鼻子问： 有什么讲究吗？ 死人走的路啊，阴气重，到了晚上就更不是我们活人走的。不过做生意的人嘛，难免要走过，所以我们都不会开窗户，必会和这些死人的东西有接触。 现在还有赶尸匠这样的行当？ 怎么没有？只不过不会让你们看见罢了，这些手艺人可鬼了。 车子还在行驶，黑压压一片，没什么看头。安宗想干脆找白毅聊天来解闷，但是白毅的眼神一直都盯着那个司机。安宗心中纳闷，想要问他怎么了。白毅突然像意识到什么一样，脸色有些变化。他看着司机的背影，当安宗想要继续问下去的时候，他踢了踢安宗的脚。安宗看着他，他不动声色地在安宗手心写了一个鬼字。安宗抬头看看司机，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，于是歪头看着白毅低声说： 怎么回事？ 白毅摇摇头，意思叫安宗别出声，然后偷偷地往袋子里抓了一把辣椒粉在手上，然后开口对司机说： 兄弟，你背后有一只虫子。 司机大吃一惊，立马刹车，回头就伸手抓后背。白毅趁他一回头，就把手上的辣椒粉撒在他脸上。司机被辣得哇哇大叫，用手使劲揉眼睛。白毅马上拉开车门，拽着安宗就往车外跑。安宗被他的动作吓得一愣，等安宗抱着行李也要跳下去的时候，突然身体向后一倾，转头发现那个司机红着眼牢牢抓住自己的脚，手上的力道就像是钳子一样，安宗怎么蹬也没有蹬掉。司机脸上的肌肉都在跳，一扫前面和蔼的样子，完全是一副凶恶的嘴脸。他因为眼睛疼，手上的力道更加重了，安宗感觉脚腕的骨头都快要被他捏碎了。他咧着嘴恶狠狠地喊道： 小兄弟别跑呀，难得你细皮嫩肉的一个青头，不用来下药可惜了。 此时白毅已经跳出了车外，但一只手仍然死命地抓着安宗的手臂，安宗都要被他们给活生生地拉断了。身后那个人的手背居然凸起一块，一条黑色的虫子慢慢从他的皮肤里钻出来。 那只黑色的虫子爬行速度极快，马上就窜到安宗的腿上，吓得他头发都直了。黑色的虫子迅速爬过安宗的膝盖，准备往他大衣里钻。安宗一只手被白衣拽着，另一只手抓着行李包，根本没法驱赶他。眼看黑色的虫子已经爬到他的胸口，突然他像是受到什么惊吓一样迅速地往回缩。司机一看也有些吃惊，安宗趁他手头放松的时候抬起左脚就往他脸上一踹。司机吃痛地放手，因为反作用力，安宗整个人翻出车子，和白衣一起滚下了马路边的斜坡，抱着脑袋天旋地转地滚，直到撞到什么东西才停下来。还好安宗衣服穿得厚实，否则这样高危险系数的动作肯定受重伤。安宗狼狈地撑起身体，一切发生得太快了，他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只有黑色的虫子历历在目。看了看身边的包，还好一起被甩了出来，否则损失惨重啊。当确认财产没有损失后，他才想到 白衣去哪儿了？ 你还要在我身上坐多久？ 突然就听见身后一声轻哼，安宗回头一看，白衣靠在树干上，脸色苍白，估计被撞得不轻。安宗定神一看，自己整个人都压在白衣身上，他是抱着安宗滚下来的，如果不是白衣用身体护着，估计安宗就撞树上了，搞不好还得头破血流。安宗一下子蹦起来，白衣一吃痛倒吸口凉气。安宗一看立马问， 老白，你没事吧？你可别内出血，会死人的。 没事，应该没有骨折。你有没有受伤啊？ 他按了按自己的肋骨。安宗一听那个感动啊，人家是什么精神，舍己为人啊。安宗感激地点着头， 没事，我没受伤。 那麻烦你扶我一把，我可能有些拉伤。哦，对了，还得麻烦你把我的包一起背着。 他看了看四周，他慢慢地爬起来，顺便把所有体重都压在安宗身上。安宗硬是撩起了两个背包，一肩一个，还得撑住白衣，顿时感觉重量倍增，额头上的汗马上就冒了出来。 老白，那个司机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手里钻出虫子来啊？ 那个就是蛊人，他们是由蛊婆控制的男人，有些蛊虫啊需要人肉做引子，所以蛊婆会抓一些人过去，那些人不一定会死，但是被蛊婆控制之后就生不如死了。 回想前面从那个蛊人皮肤下钻出来的黑虫子，安宗背后就鸡皮疙瘩掉一地。突然想到，如果不是白衣的辟谷香囊，现在自己可能就是一个虫子皮囊了。安宗不禁后怕地摸了摸胸口的小袋子。虽然他们逃过一劫，但这里是一条山路，周围除了树木根本没有人，雾气也比火车站要浓烈许多。因为前面的拉扯，他们弄得一身的辣椒粉，一股辛辣的味道直冲鼻子。四周树木的形状十分诡异，盘根错节，不时还有一些动物的黑影迅速穿过。安宗眯着眼睛向四周看去，浓雾把视线缩短到只有两三米，除此之外一丁点光也没有。安宗从包里掏出旅行用的干电池手电筒，至少把身边的环境给照亮。周围满地都是纠缠不清的藤蔓，仔细看还有许多虫子在藤蔓上爬行。安宗不敢回想之前还趴在这地上，他拿着手电更加仔细地照着周围。突然白衣咦了一声，他放开安宗的肩膀，然后迅速蹲到地上捡起一张破烂的纸头。安宗翻着白眼心想， 你前面还一副要死的样子。 安宗扛着两个行李包凑过去看， 指头烂得一碰就掉下好几块，只能看清楚几个红色的字，上面写着包腰死人过审。白毅把指头扔掉，然后看了看四周，对安宗说， 那个古人没说谎，难怪他不下来追我们，这里真的是有一条阴路啊。